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以春运湘山为主题的湘山公园第16届山花观赏季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请听报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目前湘山公园内的紫玉兰、丁香、梅花、榆叶梅、红枫、连翘、花毛茛、角堇、三色堇、金鱼草等50000多株春季植物已相继绽放。本届山花观赏季融自然环境、山野花卉、地栽植物、园林小品于一体，营造了春色满园、山花烂漫的美丽春景。布展面积达到2500平方米，将持续到5月6号结束。公园为市民推荐了4条赏花线路，第一条线路是东门到勤政殿、到植松园、到枫林村、到嘉日园，再到索道下站，再到碧云寺。这条线路的特点是山花观赏季园艺景观小品布置，串联了6大主题景区，赏应季盛开的花卉。第二条路线是东门到静翠湖、到双清、南山大墙、和顺门、玉泰门，最后到香炉峰。线路特点是清幽静谧的山路，赏次第开放的山野花卉。第三条路线是乘坐索道看大湘山全貌，凌空饱览春色，品味芳香。线路特点是可看湘山春季大全的美景，下行可远望颐和园、昆明湖和中央电视塔等远处的美景。第四条线路是北门到梅谷、蒙养园、枫林村、致远斋，最后到丁香路。这条线路的特点是从北门到致远斋到玉华山庄方向，沿路观赏绽放梅花、榆叶梅、丁香，感受春日的色彩斑斓。活动期间，湘山公园门票成人10元，联票15元，公园年季月票及老年优待卡可以正常使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将于明天开跑，组委会正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西南侧广场向跑者发放装备，今天的发放时间从上午9点将持续到晚上8点。本次半程马拉松的跑者需由本人领取参赛包，参赛者需要携带报名时提交的有效证件原件和纸质版的官方领物单。参赛物品领取单可以登录北京跑官方网站，进入个人中心，按照页面提示自行下载并完成打印。美丽延庆以花会友系列主题活动正在举行，活动举办地湘营乡新庄堡村是华北最大的鲜食性基地，有北京杏花村的美誉。近期延庆的杏花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市民可以欣赏到10000多亩、140多个品种的杏花。每逢桃花节、红叶节，停车是湘山地区最大的难题。近日，湘山地区智能停车场道路交通诱导系统上线，游客出门前就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查询停车空位，还可以进行停车费快捷支付。这是海淀区推出的首家景区停车诱导系统。通州台湖镇将建设一个2.3万亩的公园，涵盖园林艺术、体育健身、儿童娱乐等多个方面。一期工程预计将于今年9月底竣工，未来的二期工程将重点进行森林演艺、儿童娱乐、野营房车等5大景区的建设，预计于明年6月底竣工，到时公园的开放面积将达到1.4万多亩。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增大，中午前后的平均风力达到了5到6级，阵风达到8级左右。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就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5、6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你不是不知道，我，哎呀，我得跟姑娘商量一下，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耽误了事儿可别怨我，快去快来。哎，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在这等着。这乡下人真难办事儿，永远没个痛痛快快。 这段对话来自于话剧《茶馆》第一幕当中，康六把女儿卖给刘麻子时的一段对话。《茶馆》是北京人艺经典话剧之一，讲述的故事大家也都非常了解，是以老北京裕泰茶馆的兴衰为背景，展示了从清末到北洋军阀时期，再到抗战胜利以后的50年间，北京的社会风貌和不同人物的生活变迁。从1958年焦菊隐先生第一次把这部剧搬上话剧舞台至今，众多的艺术家都曾在舞台上演绎过这个故事，听众对其中的很多人物也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在今天这段的台词当中，并没有选取主要人物的对话，而是两个戏份不算多却能够充分的反映当时社会情形的两个人物的对话。这位听众的诵读啊，也能够听出他在处理两个不同角色人物时语气是有变化的，其实对于普通的听众来说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但是如果以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也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我也采访了两位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他们也听到了听众的诵读，接下来呢也让他们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一些他们诵读台词的经验。在听完这段诵读之后，青年演员李京旭说，如果这位听众的语言能够增加一些节奏的变化，那就会更好了。 听着像那种像就是专门搞话剧的这种声音啊，只是说声音来说，就是戏剧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听多之后，我觉得节奏太统一了，对他的语气的变化和音调每一句都是一模一样，我觉得他可以去变化一下，而且每一句的意思也不同，所以他一定要去理解每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要传达给观众这句要表达什么。我觉得他演康六的话，就是他是个卖孩子的人，我觉得他不够可怜，不够怜悯，或许他还想要很多的钱，他觉得一个女儿不止10两银，他可能要还想更多的钱，但是毕竟是他自己的女儿嘛，所以他就需要就是在语气来说需要再投入一些。 青年演员张点点也建议这位朗读爱好者要注意每一句台词背后的含义，在诵读剧本的时候也要注意舞台调度的一些变化。 他说话就从开始的时候，他读刘麻子的状态比康六的状态要好，因为刘麻子他当时卖就是要买康六女儿的这个他的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在忽悠别人。所以他因为他我听这个听众他说话的所有语气都是往上走的，说说吧，10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搬伺候你。 很趾高气扬的那 个，就是那种感觉，其实是对的。然后，但是我认为他在就是一个人分饰两角，他演康六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开。首先这个康六他肯定是非常不情愿，但不得不卖女儿。所以他的语气，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放下来。我注意到就是最后一句的时候，刘麻子说：“我在这等着你。”然后乡下人真难办事，永远没个痛痛快快的，就是我在这儿等着你是跟康六说，乡下人真难办事，永远没个痛痛快快的，这个是跟松二爷和常四爷，实际上他是走过来，然后看他们都看到刘麻子在忽悠人家嘛，然后他说他其实就给自己打一个圆场，哎，这乡下人真难办事儿，永远没个痛痛快快的，他这个话是对他们说的。所以说在朗读剧本的时候，你跟谁说怎么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确实在诵读剧本的时候，如果只是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人物的心情和理解当时的情境的话，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创作。而对于每一个爱好话剧喜欢朗读的人来说，学习提升自己诵读最好的办法就是多看一些经典话剧的表演。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期间上演的老一版茶馆的演出片段。 对呀，怎么样啊，10两银子行不行啊？我说你来痛快的，我忙没工夫成天伺候你。 一个15岁的大姑娘就值10两银子， 那要卖的窑子去也兴许能多卖个2-8钱的，可你又不肯。 那是我的亲生女孩，我能 亲生女孩你养活不起，怨谁呢？ 那还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一家大小一天能够喝上一顿粥， 我这还想卖女孩，我就不是人。 行行了，那你们乡下事我管不着啊。我呢受你之托，让你不吃亏，让你女孩有个吃饱饭的地方， 这还不好吗？到底给谁呀？ 我要一说呀，准保你打心眼里头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宫里当差的人家谁要个乡下呀？ 你瞧，这不你女孩命好吗？ 谁呢？ 大太监庞总管。 什么？ 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啊，伺候着太后红得不得了啊，人家家里头打醋那瓶子都是玛瑙的。 小孩子给太监当老婆，我怎么对不起女孩？ 你卖女孩无论怎么卖你也对不起女孩，你糊涂啊。想想姑娘一过门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造化吗？ 哎呀，这从古至今哪有。 来呀，摇头不算点头算，来干脆的， 他就给十两银子。 可是你们那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不？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哎，哪去呢？回来！ 我还得跟孩子商量商量。 我把话先给你交代明白了，过了这村可没这店，耽误事你别怨我。 说话就回来。 我让你快去快来。 哎， 我在这儿等着你。 哎， 跟乡下人想办点事儿，就别提多难，永远没个痛快劲。 这样生意不错呗。 这一版茶馆是在1992年上演的，成为于世之、郑融、蓝天野等老一辈茶馆演员的告别演出，今天听来依然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家在参与这一次文艺广播诵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两分钟声音秀的征集活动的时候，也能看到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经典的台词，并且每段台词都配有演出的视频资料，所以在投稿之前不妨先看看艺术家们的表演再进行诵读。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舞台原声的呈现，台词一直是演员们的看家本领，对于台词基本功的要求也是北京人艺的传统。北京人艺演员张点点也告诉我们，演员们在演出之前对剧本的研读是必修课。 就是我们在拿到演出的剧本的时候，我们去初读剧本的时候，其实经常我们剧院的老师们、前辈们经常会跟我们说不要去光看你角色的台词，因为其实像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学表演的时候，经常就是只看自己的台词，别人的台词跟我没关系，我只要背我自己的就好。但实际上呢，到了剧院之后，老师们会跟我们说你们要把整个剧本先看下来，他们其实还希望你不要知道自己是哪个角色。就是不想先告诉你演的是哪个角色，就是 先入为主。 对对对，他怕你带着你个人的观念去朗读这个剧本，实际上这是不对的。你应该通读下来，把整个剧本的意思完全吃进去之后，然后你再去研究你个人的人物。这是我觉得就是朗读剧本很重要的一点，不要光看自己，要看整个剧本。 从去年开始，我们又注意到北京人艺多了一项剧本朗读的活动，让剧本台词不仅仅是在舞台上呈现，舞台上简洁的灯光，青年演员们通过朗读来为观众表现出剧作的精神，这也是北京人艺青年演员培训计划的一部分。李京旭是2017年进入北京人艺工作的，他已经多次参与剧本的朗读。 我是去年17年八月份进入剧院工作的，但是在我进入之前已经有三期剧本朗读了，现在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 第十二期了吧，应该是。接下来那个剧本朗读会在清华演。剧本朗读的演出形式就是在剧场里拿着剧本来读，不用想太多，想自己要怎么演呀、啊、怎么背台词啊，这个都不用去想，与观众就是一起研究剧本，一起享受就是读剧本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的魅力嘛。 四方，四方， 你去看看，二少爷在喊你。 四方。 这是李京旭在《雷雨》剧本朗读时朗读的剧中人物周冲的一段声音。 哎，妈，怎么您下楼来了？ 冲儿， 嗯， 你怎么了？一头汗。 我刚一个同学打网球。 师傅，你给二少爷拿一瓶汽水。 是。 你的脸通红。 妈，我正有许多话要跟您说，您好点了吗？这两天我到楼上去看您，您怎么总是把门关上？ 我想清静清静。冲儿， 嗯， 你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让我瞧瞧。我瞧您挺好，没有一点病。您看父亲回家都三天了，您都没有见着他。 我心里不舒服。冲儿，你是十七了吧？ 妈，您要再忘了我的岁数，我真的跟您生气了。 妈是不好，有时候连自己都忘了在哪儿。你看，妈老了吧？ 不，您想什么？ 不想什么。 哦，谢谢你。哎，你给太太再拿一个杯子来好吗？ 好。 妈，您给我画的扇面呢？ 你忘了我的病了？ 哦，原谅我妈。哎，怎么这屋子这样热？ 大概是窗户没有开。 我来开。 老爷说过不叫开，说外面比屋里热。 不，开开他。他在外头一去就是两年不回家，这屋子里的死气他是不知道的。 四凤，你不要动，让我来。 四凤，你到厨房去看一看，看看给老爷做的什么素菜。 是。 而这次训练也是让他有很大的收获。 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我们有一期那个雷雨的剧本朗读，是濮存昕老师给我们天天每天早上给我们排练。我们当时剧院的一帮人，我算是最小的嘛， 嗯， 啊，跟十个师姐一起，就是每天十点到了之后，你要去训练，濮老师带我们去训练，当我们发声练习做热身之后，我们要开始，就是剧本朗读的排练嘛。濮老师非常认真，他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不是每一句每一句，他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在给你抠， 哦， 就是每一个字是什么状态，对，他会让你闭上眼睛去幻想，去想象这个人应该去怎么读，他不会告诉你，他不会教你怎么读，他会让你自己去揣摩，自己去想这个人物应该是怎么读，每个字他都会给你讲，让你去学习，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种方法。我也学到了，就是在拿到剧本之后，如何去研究它，如何去理解它里面每一个字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包括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是其实在演出的时候还是有时候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的感觉自己压力很大。 嗯， 但是濮老师，因为濮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濮老师也会打断，在演出的时候观众那么多，濮老师都会打断我们说，好，这段我们应该去怎么来，我们重新开始。 在这次的声音秀征集活动当中，也向大家推荐了雷雨的剧本，在我们现在说到的声音作品当中也有非常不错的。下面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就来听话剧雷雨的诵读片段，一会儿见。 西窗的雨轻轻地吟唱，那美丽年华尽像

曾经参与过北京人艺雷雨剧本朗读活动的李金旭和我一起聆听了这位听众的诵读。他认为这位听众已经在读故事，不过依然要注意一些节奏的变化。 嗯，我觉得他读成这样非常好。就是不管是从语言还是从状态来说，他都有啊，尤其是语气，可能是因为一个人读的原因吧。我觉得，他读的有点像那种，像在说散文的那种感觉，但是他说的很好，让我可以听得进去，让我可以幻想那种场景。要指出哪一点的话，就是，他有点太朗读了，他的语气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好像是所有就是学话剧学台词的时候共同一个问题吧，就是大家都不会想每一句应该怎么读，他们都哦，就是一句话哦，我就顺利的读下来就好，平平稳稳的读下来就好。我觉得这个需要再去研究。 对于朗读爱好者来说，不一定以专业演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每一段诵读只要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和理解，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而北京文艺广播在24岁生日季期间推出的这次剧本诵读征集，意义也在于此。每一个人都能通过一个角色的语言，或是理解一部剧，或是理解一个人，或是理解自己的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再次回归经典，一起来听话剧《雷雨》片段。这一版本是由艺术家郑荣扮演周朴园，朱玲扮演鲁世平。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 弄他呢？ 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那个小孩 也活着。 哦， 他现在老了，嫁给一个下等人，又生了个女孩，境况很不好啊。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我前几天还见着了他。 什么？他就在这儿此地。 就在此地。 哦， 老爷，想见一见他吗？ 啊，不， 他的命很苦，离开了周家，周家的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他一个单身人在外乡，什么事情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的，在学校里头伺候人。 他为什么不再找个周家？ 大概他是不愿意吧。为着他自己的孩子，他又嫁过两次。 咱以后他又嫁过两次。 都是很下等的人呐、他与人都很不如意。老爷，你想帮一帮他吗？ 好，你先下去吧。啊，你告诉四凤，叫他把我账目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顺便把那箱子里几件旧衬衣也捡出来。 旧衬衣？ 你告诉他，在我那丁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 老爷，那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5件，你要哪一件呢？ 要哪一件？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的一朵梅花补上的。 梅花 旁边还绣着一个瓶子。 你是？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是什么？怎么是你呀、 你自然想不到，视频的相貌有一天老的连你都认不出来了。 30年的功夫啊，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我没有找 来、 我没有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我没想到今天会到这儿来，这是天要我在这儿又遇见你的。 你可以先冷静一点，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了，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委屈，这么大的年纪，我们可以先不必哭哭啼啼的。 哭？我的眼泪早就哭干了，我没有委屈，我有的是恨，是悔，是这30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 刚刚大家听到的是话剧《雷雨》当中鲁世平和周朴园在周家不期而遇的一段对话。 如果您想参与北京文艺广播24岁生日季剧本诵读征集，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具体的报名情况。此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窝头会馆、李白、阮玲玉、天下第一楼等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剧本的台词片段。从4月1号起，在诵读小站日常版的节目当中，除了能听到优秀的听众投稿声音秀之外，也能听到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版的剧本诵读。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朱红和张帆共同诵读的话剧《阮玲玉》片段。 阿玉， 四达，你怎么来了？ 出来这么多日子了，阿妈不放心，让我来看看。再说，我也想你啊。 真没道理，我好不容易突然给你找到那个影院经理的室友，公务要紧，怎么好随便离开呢？你有事儿吧？ 没事儿，没事儿。你能不能现在跟我回去？ 刚来此地，工作还没开始，怎么能回去？不，你一定有事儿瞒着我。是不是阿妈她？ 不是，不是，不是。你不回去也行。你身上有没有钱？ 四达，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问你自己吧。是你给我找的那个好差事，现在让人拿下了，还要我赔偿损失1500块。 为什么？ 为什么？问你自己吧。就为你是明星，他们说我是仗女人吃饭，我怕人家看不起，没办法才包下一辆汽车，上下班送送接接的，可还是让人家看不起。即使你们小看人，张四少爷也不是好惹的。这样一来，你离家的时候立的那条规矩我又犯了。 你又去赌了？ Yes。 输了？ 你也知道我赢的时候少啊。 输多少？ 还好啊，1500块。 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卖电影票能没钱吗？ 你，我没钱给你还赌账。 那就我吃官司，你丢人。 是的，你怎么变成这样？ 大明星，是你变了，才看着我变了。不过明星再大也是我女人，就算我变得再不济也是你男人。给钱吧，老婆。 没有，有也不给。 钱还不上，人家可要登报。 登你的报？ 人家不是冲我，知道我是老几啊，是冲你，大明星阮玲玉。 话剧《阮玲玉》讲述了我国30年代影星阮玲玉短促而坎坷的一生。徐帆在剧中塑造的阮玲玉成为北京人艺舞台上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刚刚两位主持人诵读的这段台词，下面我们也一起来听原版话剧当中演员的呈现。 阿玉。 咋？你怎么来了？ 我出来这么些日子了，阿妈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你。再说我也想你呀。 真没有道理，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一个影院经理的事做，公务在身，你怎么好随便离开呢？你有事？ 哦，没有没有。阿玉，你能不能现在跟我回去？ 刚刚来此地，工作还没有开始啊。你有事瞒着我？哎，是不是阿妈她？ 那不是不是。阿玉，不回去也行。你身上有钱吗？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快说呀。 阿玉，我对不起你，我把你托人给我介绍的差事丢了。 差事丢了咱们再慢慢找啊。 他们还逼我赔偿损失费1500块。 赔偿什么损失啊？ 阿玉，你听我说嘛，在那个影院当经理开始还行，你托人给我介绍的差事我能不好好干吗？后来传出风言风语，你猜他们说我什么？ 啊， 说我是掉在女明星裤带上的小男人。张四少爷什么时候说过这个呀？我就包了一辆汽车上下班接送，他们说我怕老婆不敢赌，我偏赌个大的给他们看， 赌输了， 赢的时候少。 四达，你这不是胡来吗？我哪里有钱给你还赌账？ 他们说不还钱就登我的报，说我不怕，你怕。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话剧《阮玲玉》当中阮玲玉和张四达的一段对话。